锵锵三人行，哎，你们俩真是哈，红与黑啊啊，李菁， 我和徐老师心有默契。 有什么默契啊？要办喜事吗？ 红与黑， 我这是蓝的吧，深蓝的吧。 嗯，深蓝的是文涛。 色盲都不一天两天了，是吧？哎，这是咱们聊点这个好玩的意思啊，就是什么呢？最近老手机上看这个段子，这个段子都是跟时事有关系。我觉得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叫什么？证监会还是什么头叫什么？叫肖刚。 肖刚对。 肖刚说，我那天看见一个段子。就是说，上帝啊，问这个钢琴的这个著名钢琴诗人，问这个肖邦，说，你能弹出像中国股民面对 A 股时那样忧郁的曲子吗？肖邦说，我不能。上帝说，你兄弟可以，他叫肖刚。然后肖邦说，我们俩不一样，我有谱，他没谱。这个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是说什么的呀？就说15年前，在中国和美国两个搜索引擎公司几乎同时起步，但是呢，15年后，哎，美国的这个 Google 人家在研究量子计算机的可行性，而中国的这个。在研究如何卖假药，这个名字叫百度，这是最近好像央视都揭发了。 对，就是他把一个叫什么贴吧，是把 血友病吧？ 对，血友一个贴吧的，好像是就换成了一个商业性的一个商业合作模式。本来那个贴吧是一些血友病人他们自发的在上面交流一些经验，然后他们的治疗的一些感受，是一个就是后来慢慢变成有点像公益性质的这种。所以呢，我看了这个事情之后，我是觉得大家可能累计起来的对这么多年对百度的这个不满，在这个事情找到了一个爆发点。实际上之前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最早大家不都说莆田这叫什么 莆田系、啊、 对， 那个医院 莆田系也之前也有嘛，但是好像这次就累积雪球效应一样，越累积越大，就在这个事情找到一个突破口。 过去咱们还不知道，比如说百度，你知道什么是百度贴吧吗？ 我知道， 我最近才刚刚上，挺好玩的。它有很多个这个有大吧主，下边还有小吧主，这吧主的权力就大一些，是吧？小吧主的权力稍小一些，就管理这个吧。那么主要是有一些，比如说血友病吧、肝病吧、甲亢吧，就是哎，有些病啊，那真是无路可走啊。他们的出路就在于啊。这些同病相怜的人们互相交流治疗方法，但是呢，前一阵就有一个人给冒出来了，好像最早在知乎上给揭发出来，说这个血友病吧的吧主突然撤换了，结果撤换出来是谁了？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什么不靠谱的医院啊，这么一个人，结果这媒体介入这么一调查，发现百度的好些个这种病疾病的这个病友吧呀，吧主都被卖了。 就是他们在假装讨论病情讲心得，实际上在代理某些药， 卖假药啊，或者到我们这个医院来看病啊。当然百度方面也有解释啊，百度就是说我们啊、首先就是说这事儿闹大了之后，据说1月12号百度就说哎全部停止不搞这个了。但是百度呢找辙，就是说以前我们也发现有的这个吧主他自己搞这个猫腻儿，所以我们就觉得还不如商业合作等等，就找这些理由嘛。 你自己来赚，还不如我们集合来赚， 也不能那么说。你知道那天我跟徐老师就聊一个问题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过去有时候经常抱怨，对吧？就觉得为什么平常我们交往觉得这个老板是好人，可是我们经常发现呢，就说这个。亲君子远小人嘛，好人都是亲君子远小人。可是我在中国江湖上行走，我经常发现我认为的好老板身边都是一帮小人，就是这个问题很奇怪。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人不错，但是为什么他用一帮坏人呢？这是让这个耿直之士哈愤愤不平，经常是中国千古的抱怨。比如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你比如说百度的李彦宏，我对他印象不错，因为经常听他在讲情怀讲道德，甚至还有李彦宏粉儿，他有很多粉丝，李彦宏长得也好像也挺帅，对吧？ 再者马云也是经常我们拯救地球， 长得也好像也很帅， 骨骼清奇行吗？对，就是他好像也是很好的人，经常爱说道德，对吧？那么当然你有时候不能说，比如说这个淘宝什么的卖假货，当然不是马云让卖的，应该说人家也是极力去打击了。但有时候你确实就发现，就一个公司的领头人，他所宣称的和实际上我们在他的这个系统里发现的，常常这么有点错位。 我觉得不能怪领头人，领头人他下面的每一个部门，比方说我下面的广告部，我下面的什么业务什么部的总裁呀，各个部门的负责人，他在自己的行域里边，他在那一行里，他都要走到极致，他都要提供最大利益化的这些方法，他们要做很多研究，他们也都忠于职守，而且他们中间的问题是，你出现了问题以后，怎么样用一些法规来，就是避免伤害公众。我最近发现啊，这些大的网就特别是在几个大的门户网站啊，对我们社会的改变真是极大。 嗯， 你明白吧？最简单的来讲，假如你现在是要投广告，你要准备，比方说你投5000万，我投给随便百度啊，或者是腾讯啊，或什么什么。一种方法就是啪一个硬广告，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贴上去这个广告，对不对？但是很快人家就跟你解释，这个效果不是最好啊。那另外的方法是怎么样啊？你知道现在最流行的，就是你要跟什么公众号联系啊，知道吧？你的广告啊，要悄悄地渗入到一些名人的文章里边。那从做广告的人来讲，我只要广告对我产品有利，我就没错，对不对？我尽到我的职业道德。作为我大公司的广告部来说，你投钱，我让你这个钱发挥最大的效益，我也没错。那这问题接下来就是你要怎么来改造这些公众号。哎呀，我听了以后真是觉得不得了啊，你知道现在这个整个改造工程啊，你知道他们怎么弄法，用机器淘汰。比方说大量的人发微信或者发什么东西哈，比方说100万份哈，他们没办法人工看的，然后设定一个标准，这些标准是要有真实的数据，要说的话要说的好听，什么什么政治上不能越界等等等等，啪用机器淘汰出来一部分，100万选成1万，然后让这些这个1万写的人哈，参加他们的学习班，就教你们怎么样写你的文章哈，能够悄悄地融进广告。水平之高，你知道？对我们对写作的人来说，我最近我要不要举个例子？ 举好啊，我最喜欢举例子。 现身说法。 现在有个非常红的叫咪蒙， 嗯， 几百万，他现在写一个文章啊，据说收入都是10几20万这样，怎么能写到10几20万呢？比方说我随便讲一篇，他叫男朋友送的礼物，那很多人看对吧，他一上来就说男朋友给我送礼物了，然后贴了几张照片，那个围巾啊，那个内衣啊，那个艳俗啊，这个俗艳呐、啊、就是很难看啊，他不知道哪里找来，然后他就说拜托啊，这男朋友怎么给我送这样的东西啊，你就我晕啊，我怎么怎么讲一大堆的很好看，然后说你这个最惨的是他送这样的礼物，他还在我旁边，眼睛水汪汪的眼睛盯着我，希望我夸奖他啊。哇，这写的也很好，对不对？这总要讲了一大堆女人对男人送礼物没有口味的这种抱怨，然后最说你要知道吧，什么东西都是有美丑之分的，就连那么闷的路由器啊，现在也出一个白款一个黑款，啪贴上来。 哎，这东西 文章写到这地步，你得佩服啊，文采啊，声情并茂啊。 我觉得你讲这个问题啊，就是很重要。我要不最近看这个《琅琊榜》啊，我就觉得，怎么能还一个清明世界？就是这个还，当然《琅琊榜》是还他政治清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啊，搞糊涂了。过去有一个词儿啊，叫做"观看改变中国"。 现在真的是我越来越发现，就是我们搞的这些个东西啊，已经把这个社会的水啊彻底搅浑了。你知道这种宣传，我就说你现在已经要警惕一个问题，电影的宣传已经可以反影响你的质量了。你知道你现在我觉得有宣传的人你都要注意节制了。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知道，就是标题党的这种所有的这种宣传方法已经损害了作品本身，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比方说我们希望这个片子这个节目里啊有悬念，可是呢没有人点这个作品，没人看，可是他或者宣传的人他就要把你这个爆点最有悬念的这个地方，比如说他脱了或者他床戏了，他就给你放在标题里。于是你知道吗，你当人看这个行为，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影评人跟我讲说我对这个电影看走眼了，或者说我对这个电影就是没法评论了，因为我事先看到的宣传已经使得我完全弄拧巴了。再或者说比如说老炮儿现在我呼吁他们华谊差不多就行了，对吧？我深刻体会到你再聊下去人性的逆反心理就产生了，哗哗哗哗哗就烦你了，你知道吗？我就觉得今天这个社会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其实刚才那个徐老师说的一个观点我不是很同意，就是说比如说在某某刚才说的这个百度的事情上，你觉得老大这个责任不是很觉得老大是尽到责任。其实这个呢，当然我没有直接采访或者没有，但是我个人的直觉我是觉得不能说这个就跟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的责任不大。我觉得一个企业特别像这种互联网企业，你个人的就是这个领头人的这种情怀这种气质还是挺影响你的一个一个企业的一个走向。其实我比如说我看百度这个事情我就特别感慨，因为我记得多年前我的那个搜索引擎我是从来不用它做主页的，我就觉得好土。你想搜个什么新闻完全是一群，就是你比如说同时我们当时Google 到哪还能用的时候，我的主页从来都是 Google， 因为你 Google 是一个相对国际化的一个视野。比如你搜一个什么新闻，特别是我们做这个行的，你搜集一个人的资料，他给你提供的是一个，他虽然也是中文的东西，他还是有一些地域性的一些必须融合的，但是他相对的是一个，就是我说比如说相对客观，相对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立场一个视野给你提供的资料，你觉得可用性比较大。当时我就特别看不上百度，我觉得在百度一搜哈、啊、就是马上就是不管它的品位啊还是它的那个可信性啊它的那个学术性，你会觉得立即就拉低了好几档。但是最后我刚开始还做了一段抗争，就是他问你要不要，就是经常会跳出来一个窗口问你要不要改为主页，不改还是原来。最后呢 现在只好改了， 现在没有办法了，你只好改了改了就形成一种依赖。但实际上其实之前呢比如说百度的问题是大家是在学术圈里的，或者是比如说一些专业领域，因为我们在查资料的时候是特别不方便， 文库有一度是关于文库的， 文库你查这东西真的就是一个是版权，另外一个它的品质、所以也有一些学术界里的人，就是说我看到过一种就是抱怨，或者他其实远远不是抱怨了，他就说其实这种封杀谷歌呀、就是对学术界会对中国的这个其实影响是特别大的，因为你意味着一个专业的一个人员你要花大量的时间，你去必须要用借助于某一种技术了，你得去找那些你真正需要的一些资料，其实这对一个专业人才来说它是一个极大的浪费。 这个我极端同意、现在有竞争啊，你看有新浪，有腾讯，有搜狐。 但是搜索的话还是、 就是我的意思说门户网站啊、都有竞争，那你报纸也有环球日报、人民日报、南方报系等等的，搜索引擎只有一家。 对， 这个一家呢就会有问题。你这个我同意，他们做假啊，这个是不能忍受。就是说刚才讲的这个，你花了钱我就给你排在前面，明明你的药卖的是排在第五十名的，我把你排在第三名，因为你给了钱，这是作假不行。但我刚才讲的其实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目前的这个网络世界大数据时代对我们的改造远远超出几个老板的个人道德问题，它整体的运作这个商业东西挡不住到什么地步。他们给我举例子说舌尖上的中国哈、啊再放出第一次放里边提到什么食品，一个小时以后淘宝网上这个食品就 同款是 我这个归根结底，为什么这么多人不看硬广告，要相信大 V 公众号的这些文章跟好的节目，包括我们三人行提到的东西，是因为普遍的社会诚信的缺失。 哎呦，真是现在这个 他们不信广告，所以他们相信软的，没想到 软的更骗人。我跟你说，我现在连新闻都不相信。我现在已经 还 不 相信，你才不相 信、 啊。 不是，我说这这个 新连新闻都不相信， 你才反应。 我说这包括新闻 节目的太晚了。 是是是，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啊，真的是，哎，在这方面真是我很悲观，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呀？因为就说这个欺骗造假已经到了一种如此廉价的一个程度。前两天我到我一个朋友家里去，他太太啊，就拿出这个一盆这个水仙给我看，我拿这个手机拍下来，就是他去，你知道现在冬天那个水仙头嘛，过去有句话叫水仙不开花你装蒜呢，你看看，就是说他买了又不是一头一头的嘛，上面好多一头， 果然是蒜是吗？ 一头水仙，不是蒜，我给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你先看这个，他在花卉市场买回来，你就看这个照片，你看。这是一头吧，一头上好多这个分着的吧，就好多就像蒜瓣一样嘛，这是一头。嗯，然后你再看下一张，你看见没有，它拔下来了一个，上面有个杆儿，有个小木棍儿， 哦，插上去的。 你再看，你看这小木棍儿，这是旁边拔下来的一个，这是个插花，你知道吗？ 插花艺术， 你明白吗？就是它整个的一头一头不是卖出去了吗？还剩下一些这些小蒜瓣儿 啊， 它小蒜瓣儿 才集合起来， 插成一头，哎。我就在当时我们就感觉中国没希望了，为什么呢？就说这个 连这么低低成本的东西， 说你多少钱， 对， 你要如果一个人他能为了这几块钱他都那我给你说，对诚信啊什么商业信誉，你跟这民族还有什么可聊？ 不你要从光明的角度来讲，我们劳动勤劳勇敢， 这么几头蒜都不舍得， 对，我们都不浪费，对 对啊， 我们就装蒜嘛， 这就是水仙不开花整天装蒜，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讲， 刚才徐老师讲，就是说个人现在这个微信号的 自媒体 的这个兴盛，其实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对我们这种传统的纸媒来说，其实也是形成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他都现在很多广告都不来找这种纸媒，他宁愿去就是化整为零。哎，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我参加过一个，比如说某知名矿泉水的一个活动，然后他会请一些自媒体的人。其实我可能在这方面，我可能就是或者说比较传统，比较保守，我还是觉得写字的人还是要有写字人一个尊严。然后我就看他请了很多自媒体的人啊，然后哎，你喝了这口水，你讲你的感受，包括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那大家你到这种场合你肯定是来捧场的吧。然后回来我就想，好，我看你怎么写。哎，但是我也比较佩服，比如说因为他们会把生活的东西写的比较就包装的比较美，哎，我今天参加了一个什么宴席，哎，这个格调怎么高，哎，最后吃了一道什么菜，哎，这个菜最特别的是，哎，用某某水煮的，或者好说你最后不还是一个字卖吗？这个，哎，最后呢，包括我周围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也说，哎，你说现在人都做什么自媒体什么公众号，哎，你可以把你自己成立一个，你也写把你的文章弄上去，最后现在有个功能叫赏。就是你看我的文章写得好，打个赏。后来我还有朋友还很认真的跟我建议这个事儿，然后我还是觉得我还是在这方面我可能还是比较保守。我说丢不起那人，你今天赏我2块钱，我说我可丢不起那人，我宁可不要。所以可能注定的是也要被淘汰了，我也知道。 要所以说一切都是假的之后啊，弄潮儿就出现了。我现在甚至在考虑另一种东西，就是为什么这个社会上现在很多呀，就跟你玩炒作。就跟你玩哗众取宠，哎，这玩意儿既然你们都这样了，那我就在这个里边啊随风起舞了，哎，这就名利双收啊，名利尽收啊。这个今天你评价一个现象一个人呢，变得很复杂，甚至让我想起这个美国的那个艺术家叫什么安迪沃霍。 安迪沃霍， 那这是非常典型嘛，就是说你们就商业消费吗？ 我就跟你来商业， 一切都是 消费主义。可口可乐吗？ 对， 好，我给你印可乐，我给你印最 大众的，这就是美国。哎，怎么操弄操弄呢？自己成了艺术家。当然，他的艺术确实我是非常欣赏，但是跟在后边学的那个，我是有点瞧不上。但是就是说，你看，这是不是确实是现代一种变革的一个时代？ 但是也都很旧。我看他们怎么培养这个自媒体写手的方法，想起我当初写作的时候，我们也是作家协会培养的，也告诉我们怎么开头，怎么段子，最后光明的尾巴，最后的目的要宣扬革命的主旋律。现在呢，他们说了，所有的文章最后的目的要改善人民生活，要有具体的方法改善人民的生活。 对对对， 我就似乎现在给我开个子东时间，整天教我怎么样能够增加流量，我过去学的东西现在变成负资产了，知道吧？负资产怎么样？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我又忧国忧民了。这个还不单是写手的问题，写手现在这些公众号现在比郭敬明他们还赚钱。我们刚才讲一篇文章可以几十万，他问题是他还改变读者，你知道吧？现在因为大机器分析啊，你以为你上网是个个人的事情吗？他都在跟你总结。你最近在关心整容的事情吧？你发现过一阵很多整容的资料，当你一打开你的电脑，他就过来了。你在关心什么雪茄的事情吧，很快雪茄的资讯你就已经被机器，不是一个人哦，机器已经把你定位成某一个类型的用户了。 这就 以后的广告就定向的向你发现，你要多看苍井空啊，以后波多野结衣就不断的来了。 这就叫大数据了。 对， 大数据时代来临了。你知道，就是 这个就是控制的，真是洗脑时代。 而且将来的这个情景啊，真是可以向往。就是说啊，像那个凯文凯利讲的那个必然，他提出未来的一条，就是说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你只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所以我最近想锵锵三人行怎么能跟人工智能，他说你只要搭上人工智能，你就有希望，那就是未来。今天说的人工智能不是做出一个人形的机器人，而是说这个人工智能啊就是大数据。它大数据，你知道我今天想到就是什么呢？全体互联网，就是全体人类的经验相加，它意味着多么大的一种记忆和计算。所谓将来的人工智能，就是一直连通了这个大脑，然后它来跟你交流，它来收集你的习惯，甚至收集无数，比如说百度或者 Google, 你的性格、感情、 无数人 心理 点击寻找的这个习惯，他都记忆，他都计算，而且采用这种大脑神经元的这种多层结构， 然后给你画像。 所以谷歌的那个原来的那个叫以前的总裁不也叫施密特吗？我记得他不就说句话，他说我们知道你曾在哪儿，我们知道你曾经做过什么，我们也知道你会在想什么，就是这个大数据。 然后我们知道你将来去哪里。 对呀、啊，因为你看我们用电脑，我就有一个特别，有时候我会真的会感觉很恐惧。比如说像我个人有一个习惯挺不好的，我写稿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挺无聊的。你知道我排解这个工作无聊的方式就是说，哎，我想我先查一查去罗马的机票是多少钱，其实也不会去，就是觉得这是一种解脱。 航空公司就把你 然后第二天就突然收到。某某携程的比如说广告，现在什么北京到罗马的机票特价， 是是是是， 第二天就会来的。 是， 然后你比如说真像徐老师说的，你查一个比如说美容或什么，哎，第二天小广告就来了，你会有时候真的是很恐惧。我一想起还是这个施密特，我就记得他就讲的这个大数据嘛，他打过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都说大数据你是一个稍微抽象的概念，他有一个很数字化的很形象化的一个叫什么，也不叫比喻吧，就是他给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理解。他我记得他是说，就是从人类有活动以来到2003年，就是所有的知识的累计，如果用那个字节来表示的话，他那个单位还挺怪的，叫爱，就是那个爱卿的那个爱 啊， 五爱。爱呢，他解释说这个一个爱相当于10亿个 GB, 这样就是一个单位了。 嗯， 就是说从 无穷大， 从人类到二零，人类有活动到2003年是5个这个单位，那么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个数字就翻到了300多个，你想4年就翻到了这个，从人类历史这么多到2003年是5，然后2003年到2007年是300，然后从2007年到2015年就是900了。 但是你想它这个背后是以十亿为单位的乘以这个，你就想我们这个数据在多大倍的这个我们就陷入到这个海洋里面。它就比喻说是以前是一个池塘，数据是一个池塘，你现在完全就是一个数据的海洋。所以现在我也是在最近看了几篇文章，我觉得他们就有一些学者们就在反思了，就是你不要被数据绑架，然后甚至有一个说就数据谋杀，我们自以为我们掌握了这么多的数据，实际上我们是变成了数字的奴隶了，他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他以后再怎么 利用。照你这个数据的说法，等于我们是在大海里的 Titanic 上面，贝多芬只是一个池塘里的青蛙了。 对呀、啊， 你以为哦？ 肖邦呢？肖邦呢？有谱的肖邦和没谱的肖邦。 池塘旁边的水仙花下面的那个 蒜头， 装蒜的，是吗？一个一个插着插起来的。 一个是肖邦是真蒜头，一个肖邦是 就开了花的，一个是插着 的。然后我们在大海里边，You jump, I jump。 哎，就是你被假货淹没，我现在有这么一种感觉，而且就是说，哎，新闻广告化。广告新闻化，对吧？ 要真都是数据也罢了，恐怕还是百度的作者。 哎呦， 这那就更麻烦。 好了，就是背后还是有人在。